港金系报17,270元，比上日收市系跌咗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点，就啱啱系转咗1861.23美元，卖出1863点，啱啱转咗1863.38美元。港汇指数报系95，下跌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第46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即将举行。电影节除了是导演向大家展示团队制作成果的机会之外，其实亦都是导演筹划新项目的好时机。海林请来曾经当选香港电影金像奖新晋导演的曾翠珊，以及独立电影监制邝佩斯，一起讲电影节帮不帮到本地制作人。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安排进一步检测，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奥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项目，齐广珀为国家队取得第7金，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行政长官、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民政事务局局长、 创新科技局局长、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发展局局长、 商经局局长， 问责官员有几多？你又听得清唔清楚？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林生。 早晨，局长。 热门议题深入讨论。 多谢你意见啊。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有个责任解难。 星期六朝早8-9， 一个钟头俾你听清楚、问清楚。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为我哋讲解一下，交俾你。 局长，唔该。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嚟到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今个是虎年我第一次同大家星期三晚做节目，我是海林，恭喜发财。咁我首先要读一下呢个强制检测公告先。上水清河村清朗楼的围封强检行动咧，今日继续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咁咁我哋而家咧就係、是、今日啊，17度，濕度80%，呢、這個星期三晚。咁星期三晚同大家講咩咧？我諗下啊，依、這個因其實咧又差唔多做呢個香港嘅國際電影節。咁其實呢個國際電影節都係香港人民即係文化日曆啦 ，cultural calendar 嘅大節目。咁其實每年啊，電影節啊、藝術節咧，其實我以前咧，我都好心急咁樣去睇下，揾下自己想睇嘅節目啊、電影啊。咁今年嘅香港電影節就應該係3月中開始。咁其實但係其實咧，電影製作人對電影節嘅焦點咧，又可能同我哋有啲唔同。因為作為觀眾嚟講咧，我哋可以享受啊點樣觀賞電影啊依個時間，但係對於製作人嚟講咧，就反而係可能係為下一部電影作嘅準備過程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就想反向操作，我就想可以 go behind the scene 啦，即係會揭開個蓋咁去睇下啊電影節前前後後其實。電影製作人到底在忙什麼呢？所以我今天就 好好彩啦，就請到喺直播室咧，就請到我哋嘅導演阿曾翠珊 Jessie， 多謝你嚟到我哋嘅直播室。 Hello Tanya， 咁我一間電話仲有你嘅好拍檔啦，阿邝佩斯一間會 join 我哋啦，同埋另外一個導演都會 join 我哋嘅。咁 Jessie， 咦，唔係你第一次上廣東廣西嘅咯喎？ 不是第一次，但是很夢幻，因為上一次來其實原來都是十年前我大南湖放公映的時候，其中一站宣傳和即是跟次官談創作談我村落，今次就是不是新，雖然不是新片，但是今次就有新的 project， 是HAF 的 project， 所以來了 上 嚟同 你，系啦，咁我就有機會揾你上嚟，系咪？因為其實一般係啦，平時我哋可以通常我哋可以同你哋導演傾偈咧，通常嘅時候都係你哋有新作品已經準備公演啦，先出嚟上嚟做一下做宣傳啊咁樣。但係今次就調翻轉咯，今次其實真係反向操作啦，我就趁你哋啱啱即係呢個project 嘅開始。去做一個好似可以有某種程度上有啲感覺似我哋陪住你一起做 project 咁樣，係咪？你大南湖都十年前啊？ 2011年係啊，十一年前，哇！都咩唔同曬？ 我哋上次唔使，你上次上嚟嘅真唔使戴口罩啊，係咪？ 係啊。 對電影呢個行業，其實我哋。一般人應該又熟悉又陌生，因為譬如我哋電影，好似我哋每日打開報紙啊，睇咗娛樂版啊，我哋好似對電影好似感覺上好熟悉，但其實係一個都幾陌生嘅一個行業嚟嘅。咁啊 ，Jessie， 你係點樣入行啊？ 我點入行？其實我都唔知點樣入行，因為我其實我細個好中意我媽媽中意睇戲啦。即係好多影帶年代已經睇戲啦，同埋我中意聽音樂。我諗我嘅影像其實係源於聲音嘅。其實由音樂去到讀演藝學院嘅時候，我就諗究竟我係讀淨係音樂啊，定係電影咧？電影原來係有聲音同影像結合喎。咁我就同個一個前輩傾完偈之後，佢就話不如讀電影啦，你又可以有聲，又可以有畫。咁所以去咗讀電影學院嘅喺 APA。咁就但我又唔係讀導演系嘅，咁 係咩？ 我係讀 sound design 同埋 mixing 嘅。咁因為自己啲好驚焊嗰啲線啦，技術唔好，咁啊畢業之後其實我就冇去做即係 major 做 sound 嘅，反而係其實同電影節都有關。其實我未畢業已經做電影節嘅 intern， 咁之後畢業咧就係做電影嘅 programmer 去拆展。影即係一啲嘅 program 咁樣嘅，喺 Art Center 嘅時候， 即係節目策展咁樣。係 啦，係啦， 所以其實你同電影節都幾有淵源㗎，係咪啊？ 都好有淵源。 我其實你電話旁邊有你嘅好拍檔係咪啊？電影監製啊，邝佩斯，咁佢亦都係一個好有經驗嘅電影監製啊。除咗你好多你嘅電影啊，《大南湖》啊，係咪啊？仲有其他 河上邊村係啦。同埋東未來，咁我哋都而家都做緊。其實東未來係上年 H A 嘅 project， 咁而家我哋仲做緊後期咯。 佢仲其實仲有監製過其他好多人嘅電影啊，係咪啊？好似劉浩嘅《老衲》黃浩然嘅《點對點》啊，《逆向有拐》啊， 仲有《沿路山卡拉》，本來係上緊嘅。 係Teresa， 你歡迎你嚟到我哋嘅節目。咁其實 Hello， 到底監製是做什嘢嘅咧？即係我哋對於一個行外人嚟講，監製其實是一個很空泛的一個職責，到底是什麼嚟㗎？ 我想不如咁講啦，我覺得係同導演一起同行啦。咁我諗係即係導演有一個諗法，佢好想講一個故事。咁監製就係其實係同佢一齊將一個意念變成一個真實。即係可能如果我哋喺電影世界係成為一個完整嘅作品，我舉個比喻就可能好似有一間餐廳，導演嘅角色可能係一個大廚，係啦，佢好想今晚為客人去煮一啲唔同一道菜，可能有一啲唔同嘅主題。咁個菜式可能係個方向係由個大廚即係導演去諗。咁監製嘅角色就可能好似係一個餐廳嘅 負責人或者管理人去同導演諗緊啊，每一碟餸個食材可以點樣揀最好啦，去邊度買可以合到預算，究竟每一道菜應該係要揾點樣唔同嘅班底同個大廚一齊煮啦，另外每一道菜應該點樣 present 俾啲客人啦，點樣出啦，嗰啲時間啦。所有嘢，希望即係同導演一齊拍住上領導一班團隊，去為參與嘅客人去帶嚟一道道即係大家心目中想為客人觀眾帶嚟嘅一道菜式咯。咁我諗呢個比喻就係、是、我諗有少少係講到，除咗監製嘅工作之外，就係、是、究竟即係佢點樣同導演去，即係喺唔同程度上拍住去，即、就、係、是、做好每一道菜，希望為到參與嘅人可以有一個我哋想佢有嘅經驗。 即係總括嚟講，就好似即係有少少似啲保險嗰啲廣告咁樣，幫同呢個導演一齊同行，替佢排憂解難，係嘛？ 冇係啊，冇錯，係啊，同埋即係我哋即係，因為其實電影同埋尤其是咧電影其實係一個群體嘅工作嚟，或者群體嘅作作。導演可能佢有一個意念，但係好有趣，即係點解？譬如今日電影金像獎即係公布嗰個候選名單啦，其實每一個崗位都係電影一個製作一個唔可以缺少嘅部分咯，咁係一個集體創作。咁所以係啊，所以做電影其實都係一個我哋同阿 Jessie 講，就係、是、好似李安導演講，其實電影係一個好夢幻嘅一件事，係大家一齊發夢去令到佢發生嘅咁樣。 要相信幻象咯。嗰時係啊，李安導演曾經都贈我哋一句，即係相信幻象。咁去翻其實處理時候，即係我都直依樣好多謝佢，其實。我覺得電影合作，點解你每次睇頒獎典禮會咁感動？就算唔係自己拍嘅戲，就是、你會知道其實當中要做一部戲，其實嗰個艱難同埋當中係咁多個崗位要去做另一件一個意念去誕生。咁所以我都會可能我中意拍，其實我回頭睇好多作品都同愛情有關。我覺得我同監製嘅關係其實都好似一個戀人一場戀愛，其實係一個要如果你有少少唔中意對方都唔得咯。件事唔會發生到，即係因為要好多一啲包容啊， 要即係又要將夢想真實化，係咪？ 係啊，過程因為太過困難， 將愛情實體化。因為我其實今日請大家上嚟，其實我都係有少少即係好似揭秘啊、揭蓋咁樣啦，即係一個電影嘅開始。我知道其實電影節就係其實喺我哋平時平常人嘅角度睇，就係電影節好似一部電影嘅成果啦。我喺睇電影，但係其實電影節其實另外一個重頭活動就係呢個20屆嘅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或者講 HFHF。你哋今年會忙啲咩咧？其實 今年我同監製我哋有部新嘅作品叫《屋內人》啦，結婚咁就好幸運咁樣被選中咗，咁所以其實監製我哋忙咩嚟緊都要做嗰個 PowerPoint 喎，未做。係 啊，我哋忙緊其實我諗 HGF 就好似我哋理解 speed dating 咁，因為好似 Jessie 講呢個 project 係啱啱開始，咁我哋暫時除咗我同 Jessie。同埋我哋有兩位編劇之外呢，其實我哋係即係未有資源啦，亦都所有客，咁所以而家我哋就啱啱開始，咁就透過 HAFE 嘅平台就去識人啦，咁希望我哋可以揾到一啲即係可以合作嘅伙伴，令到即係呢件事可以真係發生。 是一個怎樣的作品來的？即譬如你我之前譬如你的作品，我見很多作品都是你講了跟愛情很有關係、啊其實譬如對現在我們在直播室你和我都是戴著口罩，其實疫情對你的作品會不會有任何的影響，還有你電影裡面會不會所有人都戴著口罩來做戲呢，還是怎樣的呢？ 或者講一點屋內人其實是講什麼的呢？我和 Teresa 做這個 topic 這個故事其實是源於我自己很好的朋友，是村落的朋友移民的第二代，他是居住在比利時的，就是一個華籍的比利時人，其實一直他都是粗流來的法蘭德斯語，亦都在比利時生活多年， 咁但係一個疫症期間，其實 lockdown 嘅 period 係令到佢有一種憂鬱。佢一個家庭主婦，有一個仔一個女咁先生咁。 因為比利時係一橛係講法文㗎嘛，一橛係講 Flemish， 佢係講法蘭德斯語， 即係好似同荷蘭語好似，但係係德文又唔係德文咁。 即係一個安德維普嘅城市。咁其實都係講翻喺疫症裡面，其實佢嘅失衡。同埋佢當時同我分享 based on 佢嘅 true story， 我做咗呢個故事同編劇，咁就係講翻點樣喺嗰個疫症期間，佢其實喺 lockdown 裏面，佢產生一種幻覺，同埋佢喺個過程要去起屋，去做翻一個 balance， 即係諗住揾翻一個家。咁家係乜嘢咧？同埋嗰種咩係 insider outsider？ 我諗係我自己即係自己嘅創作裏面，成日都會可能由細到大好多。村民都移居海外，究竟嗰種流徙、嗰種人嘅人在異鄉，其實嗰種 sense of belonging 係點樣嘅咧？咁所以即係我對佢嘅故事令到我好觸動，而我產生咗做呢、屋內人呢個故事嘅一個發展咯。咁我同 Teresa 講話 ，Teresa 又係村落系列啦，但係今次其實我都會嘗試係有少少經歷心理嘅一個狀態嘅。 系 啦， 即系有经历 嘅，有少少即系少少心理啦，因为佢，但系都系仲家庭亲情系做一个 base 咁嘅， 其实我哋成日都讲话，你要去到好远，你先要开始想家嘛，所以其实你想讲嘅系可能系咪家嘅感觉，但系就去咗一个山噶啦。 究竟点解一个好似佢已经系觉得自己系一个在地 local 嘅人，突然间 twist 咗变咗异乡人，即系个 outsider。即係個目光唔同咗，因為佢係一個華人，咁當時 Covid， 大家會佢會有一種心理壓力，可能嗰種所謂嘅歧視係一個好心理嘅東西嚟。 每一部電影嘅開始有冇一個相似嘅地方，定係每一部電影嘅開始其實都好唔同啊？契機唔同啊，籌備嘅方法。 我先講完睇下 Teresa 點睇，因為我次次可能會敲門同佢講，哦，件事我好感動我，你會唔會願意同我同行？咁我自己係好直覺咯。我都其實嗰一個直覺係，究竟你因為做一個電影實在太辛苦，你點解要做呢？咁而所以嗰個直覺同埋嗰個愛一定要好強，先令到你個念可以帶到咁遠咯。咁我唔知 Teresa， 你會覺得我每次其實敲門問你嘅時候，我喺個咩狀態同埋係咯？ OK， 我諗點解我會有興趣即係做電影創作啊？點？因為對於我嚟講，啱啱阿 Jesse 講啦，就係佢可能係有聲音或者影像嗰樣嘢。我諗翻轉頭，我諗我自己係好中意聽古仔。對於我嚟講，古仔係有好多引人入勝嘅嘢，又或者有好多好多共鳴嘅嘢。咁而電影，無論你係講啲乜嘢古，即係啲咩類型嘅古仔或者 whatever， 其實電影都係講緊人。故事讲紧人点样去睇呢个世界。咁我觉得我点解会有兴趣即系参与电影制作，某程度上系从呢件事嘅开始就已经参与啦，而亦都系好密切同嗰个创作人嗰个核心去大家沟通。咁我谂 Jesse 有趣，或者系我同我其他合作开嘅导演，譬如包括黄浩然啦，或者叔叔嘅导演阿杨耀海阿 Ray 咧，其实好多时候。关心嘅有边度啊？但系我谂做创作人嚟讲，就系佢对于佢所在嘅生活比较敏感啦，同埋其实某程度上佢对于生活系有一啲睇法，或者当其时佢处于嗰个环境有一啲佢突然之间好有感觉嘅。Jesse 佢好多部嘅作品，因为佢啱啱都讲过，佢系即系佢个老家系西贡啦，系啦，咁系一个。即係有500年歷史嘅村落嗰度長大，所以佢即係係啦，佢關於佢個村落發生嘅人啦、事啦，又或者今次屋內人呢一個女主角啦，係一個雖然係即係已經係移民，即係所謂香港移民嘅第二代，但係都係同村落有關。咁我諗係啦，即係好多時候，我覺得創作人就係身邊圍繞嘅事去令到佢有啟發咯。咁好明顯，而家我哋處於緊呢個時代，就係、是、疫症嘅時代。因為我實在係影響緊成個世界。咁我諗某個程度上係令到我哋對於因為成件事失衡咗，即係令到我哋覺得我哋點樣喺我哋日常生活揾翻嗰個平衡啦，揾翻嗰個成件事我哋人生嗰個核心 或者佢屋企究竟係點樣咧？我諗係有一個新嘅體會，所以我自己覺得係亦正係令到我哋啊，即係搞亂曬我哋嘅即係生活節奏啊，或者帶嚟好多不便。但係亦都係一個更加黃金嘅時代去創作，因為成即係呢個係即係完全喺即係人類嘅歷史上都即係比較即係係咯，即係唔常見嘅一個反常嘅現象。但係就令到我哋去諗翻究竟我哋一啲核心嘅問題。咁木內人其實某程度上係都係即係一件咁樣嘅事。 我見資料，你哋其實舊年都有，頭先你都提過，你舊年都有個 project 嘅，你舊年嗰個 project 仲攞過獎喎，係咪啊？ 係啊，舊年我哋個係一個紀錄片長片嚟嘅，咁都係好有幸，即係 HAF 嘅一個 work in progress 嘅一個進行嘅計劃，就係叫東未來，都係關於濠涌嘅十年一度嘅清照。咁其實可能好多人都會問點解仲拍濠涌啊，仲拍村落啊，曾翠山咁。有啲我覺得有啲命題可以係一世嘅，但係其實嗰一世裡面你會有唔同嘅轉化，好似一個理所當然嘅團聚，點知喺個十年後嘅今日，即係2021年嘅年尾係疫症嘅期間，其實係一個唔可能團聚嘅團聚。咁最後其實村民一年點樣去期盼，其實最後係有做到，但係一個好細嘅 scale。咁我谂喺呢个记录里面，其实都记录紧唔同嘅人物啦。两代年青同埋长，即系年老嘅村民点样为呢件事去奔波咁样。当中系咯，都系讲翻家。咁但系每次都有啲嘢唔同咗，同埋都有拍对上。其实河上边村都系讲村落讲清照，但系都系本地嘅村民同埋海外嘅移居村民。但喺东未来，其实有讲到就系头先我都有提喺屋内人嘅所谓 insider outsider， 就系都有一个外籍姐，即系外佣姐姐嘅一个角色。佢翻唔到屋企，有人翻唔到嚟香港，佢离开唔到。即係嚟，佢唔可以翻去菲律賓，咁所以嗰種其實乜嘢係 local， 乜嘢係foreign 咧，即係嗰樣嘢。 邊度係本地？邊度係 啦？ 邊度先係自己屋企？ 所以嗰樣嘢，同埋即係我諗，即係都可能塵空濫掉，但係嗰確實就係一個疫情令我哋更加覺得係所謂生命嘅家喺邊啊，重要係點一個團聚嗰樣嘢咯。 係啊，我一個講個比喻就係、是、我哋平時講過咗新年啦，我哋講團年飯，咁梗係即係一家人，即係好多大家坐埋一齊食飯啦，係啦咁。咁但係因為而家可能好多原因，包括疫症啦，咁唔可以即係好多人可以聚集埋一齊啊，有即係係啦，啲食肆都即係有人數限制啊，諸如此類嘅嘢。咁我諗好多個家庭，我聽翻啦，即係佢哋所謂嘅團年飯，好可能係即係一啲大家開住嘅 Zoom 啊。跟住大家喺唔同嘅地方，跟住係啦，一齊隔空食飯咯。所以我諗喺2021或者2022年嗰個團聚或者團年咧，成個現象係唔同咗嘅，即係係啦。 雖然唔同咗，但係新年都係要過嘅嘛。但係我哋要講即係講翻電影咧，我就覺得咧五六個鐘頭都講唔曬啊。不如我哋聽翻首歌先，曾比特嘅《新年快樂》。我哋轉頭新聞翻嚟，繼續講電影。 节日谁创造，纯属讽刺我没谁爱慕，缘分捉不到又摸不到，自己一个大垂直倒数，奋斗缺乏能见度，成就太远我看不到，生命的挫折遇到变数，悲观的我在祷告，为何做梦心想就是成，想得这样美好，为何现实不一样运程，我见步行每步，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听过很多祝福，这么多祝福，要怎么先会快乐？ 花开花瓣也 现时有2654名确诊或初步确诊人士在各间医院留医。另外，有大约2000名病人在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有17名确诊者情况危殆，而过去一日有9名感染人士离世。涉及大约125万剂新一批科兴新冠疫苗由北京运抵本港。當局話疫苗抵港之後，工作人員按既定程序檢查並且核對有關疫苗，確保疫苗符合產品規格和相關冷鏈運輸標準。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4,785點，跌20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439點，跌3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02， 日元 115.49， 瑞士法郎 0.923， 加元 1.269， 人民幣 6.341， 英磅對美元 1.358， 歐元對美元 1.136， 澳元對美元 0.71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6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861.7 美元，賣出 1862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6-18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风。展望随后几日风势颇大，星期六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和下个星期一持续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儿科专科医生赵长成： 奥密克戎又好，新冠又好，对小朋友的影响都可以很严重。譬如成日有四肢收缩，持续很高烧不退下来，或者严重呕痛和屙，可能是高危的。我就会建议即刻跟政府999联络。 香港电台一定会跟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当难民问题不断涌现，富裕国家纷纷向难民关闭自己大门的时候，东非的乌干达却伸出友谊之手，成为当今世上最善待难民的国家。该国已成为前五大难民收容国，目前一共收留了140万难民，比德国还要多。我们或许会说，乌干达能够这样做，那是由于所收容的难民多数是来自邻国，有相类似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不过他对其他难民一样持开放政策，例如曾经一口气接收了2000名阿富汗难民。此外，在二战期间，乌干达也都曾收容过7000个左右的波兰难民。这些波兰人虽然其后已经转往欧美，但是为了感恩徒步，当中有不少与波兰援助机构合作，回到乌干达的难民收容社区搭建诊所和病房。讲到乌干达的友善政策，除了可以让难民自由移动和工作之外，他们也可以自由创业和享有公共服务等。最令人感动的是，当地农民也会自愿捐出部分私人耕地或者共享土地，和难民一起耕作。 这种慷慨早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称许。乌干达的慷慨是否因为他们富裕呢？绝对不是，反而是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是当地人对难民的态度就是有足食足，有饭食饭，大家都是人类同胞。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三晚第二节的广东广西，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上水清河村清朗楼的围封强检行动今日继续，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回来我们的直播室，在直播室里面有曾翠珊，我是海林，跟着在电话旁边有邝佩斯。那我们今天就在讲着、电影啊，电影的一部电影的开始怎么样去筹备啊，还有、其实、在香港我们每年都有一个这个这样的电影、叫什么亚洲投资、 香港电影亚洲投资会 是的。那就其实、你今次是你第二次参加是吗？ 都不是，都好几次。 哇， 非凡淑女都是其中一个、入选项目来的。咁河上邊村都有入選過，其實都我哋都算係多年嘅係啊合作係啊。 其實我而家諗翻轉頭咧，除咗 Jesse 第一部戲、第一部戲之外咧，其實 Jesse 所有嘅戲到而家嚇都曾經參加過 HAF 嘅，所以係咯。我哋即係同 HAF 都關，即係 關係密切啊！ 冇錯，係啊，佢成就咗好多我哋嘅作品。冇錯， 其實都幾特別喎、你哋個團隊兩個女性主導嘅一個電影團隊，一般人大家都會話：哇，女導演、女監製啊，即係電影呢個行業，即係即係一個非人生活啊！作為一個女性喺度做電影從業員，係咪特別辛苦啲嘅咧？有冇覺得冇咁捱得啊？又唔可以捱更底嘢啊？嗱，即係或者係咪啊？你個樣咁斯斯文文，會唔會落到片場俾人恰嘅咧？ 都其實同 Tanya 有講就係、是，這個題目係咪真係要講咧？咁其實都好多人問嘅。咁有啲朋友可能啱啱識到話，Jesse 同你合作，我一定會鬧喊你。咁可能即係都會對，即係可能 是最尾係咪你鬧喊佢啊？ 我諗我都唔係鬧人嘅人，不過就我諗係佢個。我咪嗰個直覺覺得係一個咁男性咁、或者咁 muscular 嘅一個行業，咁、可能、大家係咪都會強悍啲咧？或者係咪所謂女導演會點樣點樣咧？咁、但係我諗即係其實都咁多年去做創作，都比較越嚟越少，唔係好 care， 即係會 point out 自己嗰個性別啊，或者點樣咁。當然啦，都係比較我自己都係比較靜態。咁你話係咪會有一啲？問題出現，我覺得不是的，其實你即係佢，你講翻你需要嘅嘢，咁每個 crew 都會去了解你嘅性格啊，去同翻你溝通咁樣咯。係 啊，阿 Teresa 咧 ，Teresa 有冇咁嘅同感啊？ 我好彩少少嘅，因為即係我啱啱我講過啦，我嘅崗位其實係同導演一起行啊，即係其實我係導演嘅，即係一個親密嘅合作夥伴啦。咁所以 that's why 所以我遇過啲。無論導演合作啊，或者啲 crew 咧，其實又很好嘅喎，即係都好尊敬，都好尊敬。即係可能因為我嘅崗位嘅角色其實係幫助大家，係啦。咁所以我反而係 大家去你嗰度喊係咪啊？ 即係有某個程度上，我的角色都似一個 counselor 嘅，即係大家覺得有啲咩排難解，即係我係幫佢哋有處理啲問題啊咁樣嘅。咁所以冇啊冇，我反而冇乜話即係壓力或者白眼，我反而因係啦，即係佢哋覺得如果我幫到手嘅話咧，所以大家都係一個好，大家好尊敬大家咯，係啊，蘇花係啊，同埋我而家諗翻轉頭，我同阿除咗同阿 Jessie 合作好多之外，另外同我合作開都其他都係男導演啊，咁佢哋都好係好 gentleman 嘅，所以 OK 嘅，係啊，係啊。 哦，系咩？阿黄浩然好 gentleman 嘅咩？嗯，咁我谂翻呢件事先。 哎，我哋第二次访问再讲啊。 其实讲翻，我觉得自己系真系中意有少少偏向中意同女监制合作嘅。咁、但系当然而家都有同男，即系啲嘅，即系唔系女性嘅监制合作男性啦。即系讲埋，唔一定有。咁就因为可能我自己系比较舒服同啲女生。去相處多啲 嘅、我見過，我真係聽過有人同我即係頭，即係好似腎咁啊，咁啊就話自己俾人整喊過。但係我自己嘅經驗就係話，如果我去到片場見到任何嘅 department， 即係任何嘅部門，如果係個女性作為做嗰個崗位咧，通常都係應該好實淨。嗰、那個應該係一個女漢嚟、即係好捱得啊，可能即係捱嘢仲捱得勁過你啊，係，所以我從來唔我身邊周圍嘅人，如果話見到係女性做主導嘅，可能會小心啲，因為喊嗰一定係你，唔會係佢，所以我自己冇一個咁樣嘅感覺，但係我知道我當初啱啱翻嚟香港嗰陣都試過，有人覺得啊，你個樣咁後生，你個樣咁女人，佢會恰下你啊，即係叫你擺，我叫佢擺機位啊，佢會話得噶啦，我哋不嬲都咁樣做開，試過有啲咁樣嘅經驗，但係就其實而家好少噶啦，係咪啊 ，Jesse？ 冇乜，我冇係 冇乜啲咁樣唔聽話嘅，但係係咪因為你俾比較中意同女性合作，所以其實你拍嘅電影都有幾多係女性嘅題材咯？ 都比較關心女性嘅 character 咯，即係好似譬如屋內人咁，都係講個家庭主婦嘅故事咁樣，由佢出發咯。咁但係當中當然就都會關注翻另外啲角色嘅心理啊嘅戲嘅發展嘅。咁但係我覺得可能自己都會care 多啲佢哋嘅， 同埋你其實係咪可以覺得更加可以行得更加貼啲？譬如話你之前非分熟女啊，入邊就會講一啲比較可以喺香港即係中國人嚟講比較，因為我哋啲中國人不嬲都比較保守少少，講一些比較爆炸性啲嘅題材咁樣。 係咪我唔可以講係咪叫爆炸性啲？但係我自己覺得係一種好似好開放嘅一個空間，但係裡面都可能有一啲。壓抑的情感，咁呢個都是我關注，可能跟我自己村落成長，我爸爸是軍人或者英兵啦，咁裡面其實細個長大都是好即係比較軍訓式的對待，咁所以我自己都會對那種權力啊或者一種嘅係啊點樣去表達， 即係點樣由壓抑啊點樣去釋放自己的壓抑啊， 係啦，都會關注嘅。咁 但係個題材幾得意喎，因為佢講嘅有少少講有少少情色嘅題材，但係又講嘅又係一個即係好切實即係實在上嘅嘢嚟噶嘛。因為大家其實對性那個觀念，可能香港人雖然話而家其實可以某種程度上幾開放，尤其是十幾歲嘅小朋友，其實對可能對依樣嘢嘅觀念更加開放少少。但係講喺去攞出嚟講咧，硬係仲係有少少保留。 同埋好得意喺非分熟女，其實中意非分熟女人好中意 send message 俾我嘅。即係因為其實可能佢哋好多時嗰啲好好嘅 feedback 都係中意私信俾我。 哦，係嘛？ 因為我諗嗰種係都同個主題其實係嗰種愛，你可能好同一啲可能係好勵志片冇咁容易去 share。哇，好勵志！譬如話講緊原來係一種內在、 內在 嘅情慾。 曾翠珊，我好中意你呢個勵志片。 好得意，我發現好多觀眾其實中意係朋友好唔識嘅人都好，佢會係一啲。在非分熟女的過程好像在私底下跟我傳達一種愛、我覺得我都很 cherish 覺得很好的，當然就我都會理解本身的題目可能是未那麼容易可以 share 到那個 feelings 出去嘅。 嗯， 咁我都好得意咯，嗰個過程。咁其實講翻就係、是、其實除咗女性，我其實而家做緊個VR project， 其實係講緊一對男嘅同志嘅愛情。咁所以我想講翻就係、是、其實我唔係淨係拍女生嘅咁樣。 Tracer， 你係咪你都係覺得即係其實唔係因為我哋係女性，我哋就一定要做女性嘅題材，其實就係題材係特別嘅，就一定要做。 當然唔一定 係。 當然唔係啦，因為我自己雖然係我自己係女仔女人啦、但係我從來覺得一個好嘅作品唔應該係佢係咩性別或者局限，反而係即係佢係關於人。人的故事啦，系啦，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先至系，喺呢方面系啦，我觉得普世价值呢样嘢系即系更加有趣咯，系啊。不过你啱啱讲一样嘢，我即系话最近有一啲新嘅 project involve 啦，我都其实都知道喺譬如喺美国咁样啦，举例，佢哋对于呢啲嘢系有一啲所谓，我觉得系。過分咗嘅，我哋講嘅 PC 啦，或者 political correct， 即係我舉一個例子，佢哋會覺得女性有關女仔嘅電影咧，女性嘅電影一定要由女導演拍咯，正如即係如果由男導演拍女性嘅故事咧，就硬係覺得你憑乜嘢可以代表到即係女性嘅角度啊咁咯，咁又或者譬如話男嘅同志導演咧，只係。你是可以拍一些男同志的故事，如果有一天你拍一些女同志的题材的话呢，就反而啲人就会怀疑你是的，你有什么资格去讲你都不是那个族群的人咯。那我知道现在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譬如讲美国或者是有这些这样的存在的东西。那我想这个也都是，我想其实 Oscar， Oscar 其实之前都有这些这样的讨论。那我觉得真係，我覺得係好複雜嘅成件事，但係係值得反思咯。係我自己覺得，即係我當然我自己覺得，冇一啲嘢唔可以咁簡單去一刀切嘅咁樣。 阿邝佩斯，你果然是一个好的监制啊！你隔空在个电话上面就知道我。其实我头先就系本来想讲，我话啊，如果是包拗颈嘅话，可以嗰个观点角度就是你要是那个性别或者那个身份，你先至即系那个理论就是话，你要是那个性别或者那个身份，你先至有那种嘅同理心。但系其实呢一样嘢，起码在我哋呢三個人而家就冇呢種咁嘅角度，因為但係喺外國而家呢個性別呢樣嘢變咗一個比較敏感嘅 topic 啊，譬如話其實呢一兩日喺呢個英國嘅音樂頒獎典禮啦，曾翠珊你都話你自己好中意音樂啊 ，BAFTA 咧，佢今年其實做一樣好奇怪嘅嘢，佢以前咪即係我哋大部分嘅頒獎典禮都有分男女歌手噶嘛。其實佢係冇咗，佢取消咗呢個界別，所以 Adele 攞嘅係最受歡迎歌手，而唔係女歌手。而 Adele 出嚟講嗰陣，佢就話啊，我其實我自己作為一個女歌手，我好自豪，跟住就俾人哋鬧到傻咗。即係所以喺外國而家嗰個性別呢一樣嘢同埋你係咪嗰個身份咧？你做任何嘅嘢就突然間好似多咗一重嘅好似一個 barrier 障礙啊！因為你如果好似就係曾翠珊，你去拍同志嘅電影，但係到底你會唔會有呢種嘅同理心咧？咁我覺得咁樣好似有少少，咁我哋個題材咪窄咗 咯。所以其實。即係電影創作，如果了解嘅，我哋都會做好多 research 嘅。咁所以係咯，所以我唔認同就係我哋，因為我而家都有一個 project， 即係除咗一個 VR 或者一個短片 dance film， 其實都係關於都係同一個啟發，係都係講緊同志愛啦。咁我 即係愛就係愛啦， 係咯。這個都是自己， 即其實跟性別沒什麼，沒某種程度上你可以 說，我認同我可能有些東西會未必很了解，所以更加要透過可能跟一些 reference 的角色去溝通，去更加了解。而其實那個了解之前是因為我曾經會被他們的愛去感動，我想那樣東西由那裡開始的。 其實講笑咪成日話演技由內至外定由外至內，其實由外邊去睇入邊，其實可能亦都係另外一種嘅認識方法啊，係嘛？所以唔係一定要係嗰個身份或者嗰個咁樣嘅性別先至可以去做嗰樣題材。但係呢個可能係一個好大嘅 topic。其實我哋在香港其實而家未咁上綱上線啦，應該咁樣講。但係係可能係咪其實某種程度上你會唔會覺得係網上面嘅討論令到而家啲觀點會比較偏激咗？ 你可以咁講，其實我覺得係好事，即係其實都係講緊互聯網裡面大家嘅溝通，其實多咗一啲聲音可以發表嘅時候，其實係多咗一啲討論嘅。咁呢樣嘢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嘅方向嚟， 係一個發展嘅過程啊！即係其實有機會等你可以細細聲咁話俾你聽，其實好中意你出戲嘅咁樣。 你可以咁講，但係我覺得係其實係應該要可以多啲討論嘅。 Teresa， 你覺得依一樣嘢其實會唔會係你未來你哋做創作嘅一個challenge 咧考驗咧？即係去 個考驗係 即係性別上越嚟越對依樣嘢越嚟越敏感啊，同埋即係啲佢你做創作嗰陣突然間越多咗依個身份切合嘅依一個咁樣嘅論調。 是啊，某个程度上是我想件事是即是不是说很简单的东西，我学也是我想现在即是讲的这些质疑的声音都是来自于我们所谓他们觉得一直他们的声音没有被主流去重视。咁所以当而家我哋讲一个多元嘅社会啦，咁所以而家有唔同嘅朋友，佢哋就想捍卫翻佢哋作为即系一啲唔同族群或者唔同小众嘅一啲声音咁咯。咁我自己觉得都有趣嘅，都好嘅，因为我觉得有咁样嘅讨论，即系大家先至会即系我谂，其实有呢啲讨论或者理性嘅讨论系好嘅，即系证明呢个地方即系都可以尊重每一个人嘅睇法啊，或者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珍贵嘅。咁但系我谂如果喺我哋创作嚟讲，就更加小心咗嘅，就系你会知道系啦，即系有好多嘢你可能系真系需要多啲嘅资料搜集啦。你可能喺唔同嘅地，即系唔同嘅部分，你可能揾翻一啲 sampling 啊，即係所謂一啲相關嘅人去即係多啲嘅係我覺得可能喺令到我哋創作嘅過程係要更加即係更加認真啦，同埋亦都係咁樣就令到即係好似我哋去翻原本做創作或者拍電影係真係唔容易嘅，因為即係我哋講緊通常一部戲而家上映嘅都係90分鐘或者兩個鐘，但係用嘅時間我哋籌備嘅過程其實真係係唔係淨係嗰兩個鐘頭，而係可能好幾年嘅時間。即係你諗下，由淨係諗有呢個 idea， 跟住你去寫劇本，我當拍一個劇情嘅作品，你寫劇本，你中間你都要做好多資料搜集，跟住你再寫好多稿，跟住下嚟又要揾資源啦，好似我哋抽 HJF 啦，跟住去拍啦，所以跟住後期，所以哇，件事係真係係好幾年嘅事情先可以做到 咯。其實講呢個 topic 咧，同我跟住揀呢首歌好啱。呢首歌就叫《難到我還未夠難》，葉巧林嘅。咁翻嚟我哋新聞之後再翻嚟繼續傾呢個我哋香港電影節係咪幫到本地嘅製作人呢？ 美让我坐低止。 再改进我来迎战，何解也赢不起，难道真是天开眼，做着我最初心那事情，谁愿听？愿望我也只可会达成，难保证，也没期望这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28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21宗属输入病例，其余全部是本地感染。另外，初步阳性个案有约7000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喺大约7000宗初步阳性个案中，有一啲系由私人化验所，仍未送往卫生防护中心。佢又话有20间长者或残疾人士院舍有院友或者职员感染，中心会跟进。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话：现时有2654名确诊或初步确诊人士在各间医院留医，另外有约2000名病人在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有17名确诊者情况危殆。而过去一日有9名感染人士离世，包括一名3岁女童、一名18岁女患者，其余7个人由37岁至97岁。医管局启动7间指定诊所，协助诊断和治疗较轻微病征的新冠病毒检测阳性患者。运输及房屋局联同的士业界设立的专属的士车队，星期五起免费接送患者往返指定诊所和住所，大约有300辆的士参与，数目会视乎实际需求调整。运防局话，当局会为营办商和司机提供防疫抗疫指引，司机必须穿上防疫装备，包括防护面罩、口罩、防护衣等，每日全面消毒车辆，快速抗原测试结果呈阴性才可以提供服务。乘客需要使用后排座位，前座乘客座位不会接载乘客。已经预约指定诊所服务的求诊人士，可以由今个月18号上午7点开始，透过预设的预约平台，或者由同日起每日上午8点至夜晚10点致电36934770预约。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话：一些病人在户外等候入院，作为医护人员感到不好意思，正同政府努力研究尽快增加隔离设施，希望改善有关情况。他说公立医院隔离病床使用率超过90%，达到可以接收病人的上限。一些来自院舍的非新冠病人，如果情况稳定，会安排回院舍休息。医管局会派外展队跟进。另外，非紧急服务亦大幅削减4至50%，以减低病人在医院感染机会和医院的压力。何婉霞又说，医管局新增超过120名员工初步确诊，大部分是社区或者家居接触感染，20名员工列为密切接触者， 入院篩查發現20名病人初步感染，100多名同房病人列為密切接觸者。日本東京都新增17331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治療新冠患者的病床使用率約 57.8%。 另外，為了應對 Omicron 變種新冠病毒，日本現時單日入境人數上限定為3500人，當局計劃由3月起將單日入境人數上限放寬至5000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791点，跌1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41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02, 日元 115.51, 瑞士法郎 0.923, 加元 1.27, 人民币 6.336, 英镑对美元 1.358,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 0.66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61.91 美元，卖出 1862.42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6至18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几日风势颇大，星期六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及下星期一持续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0分钟走遍世界。 萨尔瓦多去年将比特币列为法定货币，成为全球首例。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他放弃这么做， 强调比特币在金融稳定性和消费者保障等方面存在很大风险。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十万八千里。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国安法事件簿。 主持苏少聪、陈泽铭。 回归之后，整体对于香港居民嗰个权利保障，你有啲乜嘢睇法咧？ 呢一条人权法条例系1991年先订立嘅，最后嗰两条国际人权公约咧，又再一次喺基本法里边写明嘅。其实回归嘅时候，中央对保障呢个人权系摆喺一个好重要嘅地位。 星期六晚上九点， 国安法事件簿，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有人认为文艺的功能是再现现实，有人认为文艺的目的是道德教化，亦有人认为文艺就是创作本身，为艺术而艺术。而同时，从古希腊到现在，都有不少人相信文艺可以治愈人心，包括以下呢本书《小说药方：人生疑难杂症文学指南》的作者艾拉帕素德与苏珊艾尔德金。 两位作者都是毕业于剑桥大学英文学系，自2008年开始为不同的读者大大小小的麻烦开立专属的书本处方。他们累积了五年的经验，处理超过300种日常生活的疑难杂症，处方了700多款书本药方，并且结集成这本书。 这些人生疑难杂症包括常见的问题，例如懒惰、失眠、懦弱、怨天尤人、宿醉等等，亦都有一些不常见的疑难，包括星期一症候群、 生日憂鬱，討厭自己的鼻子，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撞到腳趾，以致借書有去無回等等。 每一個問題，作者都會提供一兩本書的藥方，例如出洋相的時候，作者提議我哋讀費奧多爾·杜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白痴》。透過書入面，米希金王子出盡洋相，但係又盡見佢温柔可愛的經歷，講俾我哋聽。出洋相幾乎就好似墮入愛河，係每一個人一生之中免不了的經驗，而且不見得是壞事。 最後，大家不可不知，這本書還有彩蛋，就是作者為大家提供的各式各樣特別書單，例如年過五旬必讀的十本小說、十大笑死人小說、陪你搭飛機渡過亂流的十本小說、營造飽讀群書假象必讀的十本小說等等等等，保證大家讀起來開懷大笑，精神爽利。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小说药方：人生疑难杂症文学指南》，作者艾拉·帕素德以及苏珊·艾尔德金，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最后一节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我是海琳。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上水清河村清朗楼的围封强检行动今日继续，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讲完公告之后呢，我们又回来，刚才我都跟大家讲了，讲到电影呢，其实即讲六七个钟都讲不完。今天呢，我们的题目呢，就是电影节帮不帮到这个本地的制作人呢？其实、原来在电影节的背后，其实就是这个香港国际电影节的、电影叫香港国际电影节电影业办公室啦。咁其實佢後面咧就做乜嘢嘅咧？我哋喺前面咧，即係觀眾就喺度睇緊電影啦。但其實後面 HKF 即係香港培訓計劃呢、這個 Film Lab 咧，就喺後面咧，其實咧就係、是、做緊好多幫本地嘅電影人嘅一啲工作啦。就例如呢個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咁呢個 HKF 對於平時我們不是做電影從業員就不會那麼了解，所以我就其實、不如、趁今天我就將、後面在默默為下一部戲耕耘的一些導演呢就請上來跟我們聊聊天。在直播室就有曾翠珊、曾翠珊就即、叫什麼，我們、叫、在國內叫老運動員，即是說你參與過很多次這個計劃，是不是？你很多電影其實都是在 HKF 裡面 有幫你做一些推廣的資助。 或者我講一點，我跟 HKF 之前都講回，其實在可能前很多前輩其實對這些投資會活動呢比較不是那麼因為在他們的電影好的年代的時候，他們不需要這些電影投資會。 即是好像一個女仔以前即是auntie跟我說，說她男朋友是由中環排到去尖沙咀這樣追她，但是現在這個女多男少的情況下，我們就要參加一些 speed dating， 是不是這樣？ 我想是個模式不同，還有其實很多投資會譬如柏林、外國很多 international 的 film market，其實都存在到2000年。其實 HAF 那時候很有趣，其實我是做 internship 的，即是我就是做妹妹幫手，即是怎樣去看著project matchmaking， 到自己畢了業成為 filmmaker 之後就慢慢去參與嘗試。當然除了 HAF， 我想我自己可能算是都叫這個 年代新生代或者半生代，其實都幾習慣喺呢種matchmaking， 即係呢種嘅 pitching 嘅 forum 去揾投資者，同埋或者去分享自己嘅故事咯。 我都幾得意喎，即係好似你其實好似我哋睇另外一個比喻，好似我哋睇譬如網球比賽温布頓，你之前就係隔離執波嗰個執波嘅執波仔，跟住後屘咧就變咗係落場打網球嗰個明星啦。 你可以咁講，多謝你呢個比喻。 我咁我又揾多個朋友上嚟傾偈啊。喺我知道你就參與過幾屆啦。咁其實咧你我就揾咗另外一個都係今屆做 HKF 嘅導演。 HAF HAF 係嘛？係啦，即係蔡康瑩係嘛？阿車你好。 Hello，hello。 阿車你好。 係。 咁你係咪第一屆參加 HKF？ 我是第一屆入圍啦，之前都有報過名咁樣。 哦，恭喜你喎、 啊！終於入到咁樣。 咁你我睇你資料就其實你唔係科班出身嘅，你係點樣入電影學嘅咧？ 我會話我首先冇入到電影學嘅，但係就有受過啲電影嘅教育啦。我其實係。之前在加拿大讀書做嘢，咁自己興趣就拍片咁樣，然之後就2018年就翻咗香港，就讀香港電影導演會嘅搞咗個導演班咁樣。咁然之後就留低咗喺度就拍嘢啦咁樣。咁係啦，最近就上年就搞咗個 YouTube channel 叫16:9啦。咁然之後亦都係今次。報名 HAF 的那個製作公司咁樣。 咁你會做一啲乜嘢嘅作品啊？今次你想做嘅？ 即係今次 HAF 嘅 project，其實今次 HAF 嗰個 project 就幾得意嘅一個打劫片嚟嘅，因為 你教人打劫。 都可以可以咁讲噶， 唔得噶，嗱，各位听众，我哋系唔支持打劫呢个行为嘅吓。 系啊，不过就即系攞打劫嚟做一个题材啦，因为其实首先佢都我谂算系一个商业片啦。咁因为其实外国好多好有趣、分开心即系嘅打劫片就。攞打劫嚟做個載體就講故仔嘅工具，咁其實都係講一班後生仔就去做一個 mission 咁樣咯。 其實最出名嘅呢啲咁嘅叫 Giza movie 係咪 ？Giza movie 最出名應該嗰個麥當娜以前嘅前夫嗰、那個佢叫咩名啊？嗰、那個就成日做呢啲咁樣嘅，即係好似有少少古惑仔啊，去做一啲咁樣嘅一啲引入喺英國嘅一啲故事。你即係你想做嘅就係、 是、係啊，英國都好多呢啲叫heist film 啊。 嗯哼， 咁或者可能經典啲就《渡海豪情》啊。即係 Ocean's Eleven 又有佢嘅續集啊，等等咁樣，就想試下喺香港做一個咁樣嘅打劫片啊。 咁我自己即係我自己好片面嘅印象，我就覺得曾翠珊嘅電影咧好有詩意嘅，有少少好似塔沃夫斯基啊啲日本嗰啲咁樣，好有詩情畫意。而你嘅電影，我覺得係啲節奏感好快、好爆嘅電影。你會唔會咁？你覺得係咪咁樣咧？即係譬如你之前有個電影有個短片叫《Omnibus》啊，後味自。 可以都可以算是咁嘅，即係可以算，其實都係節奏快啦。因為主要又或者我哋本身個 channel 其他片都係因為都比較貼近後生所諗嘅或者講嘅故仔咧。咁尤其是我哋都其實算係一個 YouTube channel 喺 YouTube 嘅世界咧，就偏向節奏快咁樣咯。虽然我哋嘅 channel 喺 YouTube 嘅世界嚟讲算系节奏慢啦，但系我谂对比起电影或者电视都算节奏快嘅咁样。 我曾翠珊啊，我想睇嗱阿蔡康永就提起佢，其实佢系即系佢有佢自己嘅网上嘅video， 即系网上嘅影片嘅平台啦。你点样去睇电影呢个大荧幕，同埋呢个而家我哋可能真系喺个电话度睇呢个短片嘅呢个咁样样嘅中间嘅呢个分别？ 我谂紧可能我系见过你啊，蔡系咪啊？七车。 哦，系啊，我应该见过嘅，我哋可能喺导演会。 系啊，因为我都有份帮手，我都系导演会 board member， 咁我都有份嗰届系帮手做，即系啲嘅推广。咁同埋，其实我有睇你个 channel， 原来我睇过就系、是、Louis， 因为我识得 Stephanie。咁我見到 Stephanie 有 post， 佢好靚嘅拍得，就係原來係你嘅 channel。係 啊，係啊， 恭喜恭喜！ 大家空中相聚。我頭先我問過阿車，我話車你識唔識啊曾翠珊？阿車話啊，我識得曾翠珊，但係曾翠珊識唔識得我咧？咁樣。 哦，可能見過，見到就知。咁誒係咯，恭喜啦，恭喜你哋做咗好靚嘅 Louis， 我有追看嘅咁。 多謝多謝。係 啊係啊，好恭喜，好開心咁。啱啱你問到，其實我自己因為我除了讀電影，其實都有讀 media design 同 technology。我自己對其實講故事係個 main， 佢係咪一定係一個 single channel 嘅一個電影咧？係咪一定係要喺某一個格式？其實對我嚟講都唔係嘅，因為我以前都有做過一個就算係村落系列，我都做過一個一個 interactive 嘅 web based 嘅 work。咁其實你嗰陣時講都係 online 嘅一個平台去睇一個電腦裡面，其實都唔係影院。咁而我亦都有提過，我有做緊個 VR 作品，所以其實你話喺個細 screen 睇，喺大 screen 係咪一個好重要嘅分別咧？我覺得唔係太大問題，但係我會好 treasure 喺電影院一個集體活動。 嗯， 即係我會好希望我嘅作品都可以喺一個如果某一類型啊，唔係全部咯，我覺得就睇翻視乎性質咯。即係一個一齊去一個空間，一個觀影經驗，其實係成個我對電影嗰個向往。咁當然，如果某啲好似一個 short film， 我要可能喺阿車個 channel， 咁我都會好開心。即係我搭車，因為我哋其實依個就係我哋嘅生活。我哋其實你而家做 mixing 做 output， 你都唔知道其實個 user 係喺邊度睇嘅。即係其實依樣。睇翻嗰個作品本質咯，我自己嚟講嚇。 阿車你覺得咧？因為其實我見你嗰啲戲入邊，其實好多其實好多好多art direction 啊，即係好多好精緻嘅一啲小細節，其實喺好細人幕上面會唔會忽略咗呢啲嘢？因為譬如有好多荷里活嘅導演，其實好似 Christopher Nolan 咁，其實佢好嬲嘅，佢話啊，我啲電影都要喺電影院入邊睇，咁你會覺得點樣樣？ 我最近其實我又想提嘅話，最近見到一個好有趣嘅討論咧，就比較所謂傳統嘅人咧，就佢哋因為以前其實未有 iPad 啊、tablet 啊或者電話去觀賞影片呢個 option 噶嘛，因為科技未普及，咁所以其實可能喺戲院睇戲咧係一個傳統嘅概念啦。咁但係而家有啦，就變咗其實因為我自己呢，即係作為導演呢，其實當然我希望大家可以戲院，因為有個與眾同樂咁樣嘅氛圍，又可以即係面對面同啲觀眾，即係當然呢個係最正啦，但係我亦都唔會介意喺網上面嘅途徑，因為始終佢嗰個傳播性好高啊，即係佢觸及到嘅人數好多。咁同時間亦都係有一個導演叫 James Gunn 啦。咁佢都講咗一個好有趣嘅觀點呢，其實好似而家我哋睇一啲好經典嘅戲啊，例如Citizen Kane 啊，即係好多年前嘅戲啊，即係話 Goodfellas 啊等等啊，咁其實嗰啲我哋都好難再喺戲院睇，因為上映期過咗啦嘛。咁其實真正呢去傳遞即係呢個戲嘅 legacy 呢，其實都係返去電視啊或者網上啊，即係我相信好多人睇一啲經典嘅戲，其實都係從呢啲途徑去睇。咁所以我自己作為叫做有喺 YouTube channel 拍啦，我就會係作者嚟睇，就當然希望戲院啦。咁但係亦都唔會介意網上咯，咁樣。我睇法就係、 是、即 係 入門嘅，其實一個入門嘅方法係咪？ 但係其實。因為而家確實，即係我認同，即係阿車講，其實同埋而家都係串流平台，都係已經係一個現在嘅一個閱讀模式，咁所以其實都係同步嘅啦。同埋加上而家大家都去唔到影院，當然我哋好期待影院再即係好念力啦，快啲開翻啦。 即係可以，我哋可以由另外一個方向睇，係咪？即係話喺屋企喺個電話上面睇細人幕，睇完更加期待。 我知 聽 日你係冇。 係唔講得係咪？冇某 channel， 即係人人都睇緊嗰個電影頻道，可能你都冇嘅。咁其實你都好，我都好欣賞你。咁只不過就是、其實都確實你會知道，而家大家個觀影模式都有好多唔同，自己都改變緊。雖然我都係即係我都好向往影院嘅生活嘅觀影。 唔係，我哋可以講嘅，即係嗰個咩即係嗰個 channel。你話我，因為你頭先我同你喺咪後邊，我講話我冇睇 Netflix 啊嘛。我就反而有睇 Criterion。即係所以我，因為 好多 art film， 因為大家即係個工作嘅時間啦，睇下咁，所以一個個人嘅選擇嚟嘅啫。即係我會話個拗法就係話，其實如果我哋喺睇一世嘅熒幕，可能令我哋更加想去入去電影院入邊去有嗰個真真正大熒幕嘅呢個感受係咪？我想問一下。你兩位對於即係電影節對於你哋嚟講係一個咩感覺？香港嘅電影節、外國嘅電影節有咩分別啊？ 我講少少我嘅經驗啊，因為我都曾經因為我畢業作品啦，咁我有 experience 過喺紐約嘅電影節有去過法國南部的一個短片電影節，咁亦都係香港有過一啲 screening 啦，包括畢業放映。咁我自己個感受咧係外國咧就比較似一個嘉年華嘅，即係嗰個互動性好高嘅，咁就即係似一個 festival 咁樣，咁就大家去 celebrate 啦。咁喺香港咧我諗我哋嗰個 culture 嗰個文化係內斂啲啊。所以就有啲似好似睇完一個交響樂團嘅表演咁樣就觀眾就欣賞完表演啦，然之後就離開咁樣啦。即係當然有時都會有啲 Q&A 啦，但係就係啦，我覺得係都幾反映嗰個我哋本身中西個文化差異嘅。 曾翠珊呢， 因為我真係由細到大就係同電影節，由學生去睇戲到自己拍電影嘅，我覺得電影節係絕對佢，因為電影本身我諗喺我估阿車都同我類似，就係電影唔係淨係一個商品，其實裡面我哋好需要討論，好需要聆聽觀眾嘅聲音。咁其實往往電影節就可以提供好多俾大家去有啲 Q&A 啊，同埋去。就算是在一個 gala 裡面，可能是摸住即係飲住酒去傾偈，其實很多一啲 ideas 可能就喺那個 party 度發生嘅。咁同埋以前電影節，因為我其實真係做過好多一啲 internship， 係我哋同埋我自己都有搞活動。其實喺嗰啲叫做 night night play 裡面咧，其實我哋就係好多我記得我做過一個亞洲嘅電影 festival forum 啊，即係電影節其中一個 branch， 其實就好多而家全部都好好嘅。Filmmaker 是一些很年輕的時候未被發掘的時候，其實在電影節他們先會發掘到一些很好的 talent， 而當中大家就可以認識了之後，其實可能日後會有合作，或者各自都可以互相有一些啟發。我覺得電影節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平台給大家是的。 咁我咧自己就真係一個電影嘅狂熱愛好者啦。咁再咁樣講，可能講四五個鐘都可以繼續講落去。但我見到直播室出面咧，基哥已經行咗入嚟啦。咁所以我就知道咧，我哋今日快樂嘅時光咧又到一個段落啦。希望下次再請大家上嚟再繼續討論。 我都希望我同阿車嘅作品大家揾到資金。 我係啦，預祝阿車啊，預祝曾翠珊，預祝蔡康瑩你哋。作品成功啦，同埋大家都揾到資金去等我哋拍一個好嘅作品，等我哋可以享受呢個咁嘅作品啦。咁希望下次再見到大家。咁聽晚我要預告一下，聽日咧就係阿鄭達志、黃偉康同埋黃子群咧就會講情人元宵，談談情，說說愛。咁所以就今晚多謝曬大家，咁我就揀咗五月天嘅一首《乾杯》，預祝大家嘅作品成功。多謝曬大家，多謝曾翠珊，多謝鄺佩斯，同埋多謝蔡康瑩。下次再見，拜拜， 拜 拜，拜 拜。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會不會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 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 如果是要我选出代表青春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年毕业，那一张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想起来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太条件，当回忆冲破靠近，冲出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流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为什么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友情曾像诺亚方舟，坚持誓言